未试过这恐惧，仿似孩童被赶逐，从未听过这种话，使我缓缓滴了泪。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，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，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，刹那间更像爱侣。从未见过你的脸，犹如迷离着眼前，从未试过这滋味，苦涩茫然有带甜。当你默默道别，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，已再怀念一刹浪漫，在这关头如像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。临离别的浪漫，却又来得太慢。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？无名分的浪漫，最后留低慨叹。时间能否转慢？从未试过这么乱，仿似无情但有缘，迷恋扑朔这关系，今晚柔情地了断。当你默默道别，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，已再怀念一刹浪漫，在这关头如像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。临离别的浪漫，却又来得太慢。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？无名分的浪漫，最后留低慨叹。时间能否转慢？临离别的浪漫，却又来得太慢。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？无名分的浪漫。